也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之一。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《爱情转移》是陈奕迅2007年发行的专辑《认了吧》当中的一首歌，而这首歌呢，也是他的粤语专辑《What's Going On》当中的歌曲《富士山下》改编而来的。

告诉我，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？为什么天这么安静，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？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？是会说爱太多就成长不了？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这么近，我却抱不到。没有地球，太阳开始围绕，没有理由，我也难自己走。你要离开，我知道很简单。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，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有没有口罩一个给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《彩虹》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我很忙》当中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是来自于影视作品当中，它呢是电视剧《东方母亲》的主题曲，是由已故歌手梅艳芳演唱的一首《女人花》，也是她的经典音乐代表作之一，收录在她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而这首歌呢，也在2008年的5月5号入选了音乐百年经典歌曲。梅艳芳用她沧桑低沉的嗓音，唱出了女性的隐忍，歌中把女人比作是一朵花，寂寞地盼望着有一双温柔手能够抚慰内心的寂寞。